是有意此愁脸，翠黛无心也难梳妆，暗想到我丈夫受苦在何处，也免不了翻砖鞋瓦昼夜忙，他那身躯太瘦有谁怜念，官长强迫苦非常，想到那大骂临身君怎受，叫你妻连心万里挂肚牵肠啊，我还越发的悲伤，撇的奴独守空闺，灯影儿暗，每夜里常想到月落西方，自对着天涯薄云翩翩，秋风古道红叶飞扬，思者等啊断肠的景况，叫奴何时了啊，想我那苦命的郎欢笑，才能不奉酒狂。黄泉路上也应当，这家人胆似金石心似铁，哪管那鞋工袜小路途长，不群轻差寒角连雁，风吹雨淋三月斜阳，独寻夫主心一定，他是亲送寒衣到边疆，关键些落叶霜临风乍冷，江风雨火雁成行，茫茫天地出何处呢，浩浩乾坤自奔忙，看家人连步儿难移，脚掌儿痛，柳腰儿焦酸，坟口儿长，行李余具沉又重，他那力气单薄是勉强，泪珠儿痛洒西风，红子苦 悲伤，见树叶儿衰。

传送震旦冲天兵，要守佛龛在监炉，怕别无端成两地，宣访出世不他生，只因为王夫人怒追春囊袋，惹出来宝玉探亲问，痴心的相公啊，他们那人的双感情。接下来为你演唱《愚公移山》的片段。